第四篇诚信 第二十八则，人说一句谎言，虽令造二十句谎话来圆谎，而且害人害己。二解，说谎乃是正人君子之所不为，因为说一句谎言，若要设法来圆谎的时候，恐怕至少要用二十、三十句谎话，实在苦不堪言，而且害人害己，绝对得不偿失啊。 故事谎言害人害己，谎言几乎每个人都讲过，虽然有些谎言是善意的，但大部分的谎言都具有杀伤力。譬如为了诿过说谎，硬是将自己的过失推到其他人身上，或者遇事不肯承担，不愿负责，就以说谎来推卸责任。有时基于别人的财物，心中生起了贪念，就不惜一切的谎言来巧取豪夺，甚至为了亲心报复或处心积虑要陷人于罪而刻意说谎。因此一般人说谎多数不离以下几个原因：巧言、逃利、卸责、诿过、嗔恨、贪心等。在佛教里面有一个根本戒，叫做五戒。五戒中的第四条就是不妄语戒，不论在家出家都必须遵守不妄语戒。由此可知，佛教将说谎看成一件很严重的事情，尤其自己未证到佛菩萨的境界，话已经证到这种境界，这个是最可怕的谎言，即妄言自己已经成佛作祖，或者是拥有神通之类的能力，吸引信徒妖言惑众，以便得到好的供养，这个是很大的罪过啊。谎言常常都颠倒事实，黑白不分，误人有时候往往因为一句小小的谎言伤害了自己，甚至结下世仇，或造成团体的分裂、国家的灭亡。有一篇伊索最著名的寓言《放羊孩子撒谎》的故事，相信大家耳熟能详。从前有一个牧羊童，每日将羊群驱赶到离村庄有一小段距离的原野上面。有一次他想做一个恶作剧来戏弄村民，于是他就往村庄方向跑过去，并且出尽吃奶的力叫道： 狼来啦，狼来啦，快点来救命啊，狼要吃了羊啊。 好心的村民立即掉低手头上的工作，急急忙忙跑到原野上面去帮忙驱赶恶狼。但是当他们到达那里的时候，牧羊童却嘲笑他们，因为根本就没有狼。又有一日，牧羊童又耍同样的把戏，村民们急忙赶过来帮忙，反而又被牧羊童嘲笑了一番。然而有一日，狼真是来了，并且开始撕咬羊只。牧羊童惊慌失措地跑回村里面求助： 狼来啦，狼来啦！ 他歇斯底里地在那里叫： 救命啊，一只狼跑到羊群里面啦！ 村民们听到他的呼救声，但是这一次他们却以为牧羊童又在那里恶作剧，所以根本没人理睬他或者走近他。就是这样， 牧羊同顷刻之间损失咗所有嘅羊。呢、这个就系撒谎者嘅报应。当佢哋讲真话嘅时候，却再也冇人相信佢哋啦。呢、这个故事话俾我哋知，当一个人第一次同埋第二次讲大话嘅时候，人们可能会相信佢，但系第三次嘅时候，人们系无论如何都唔再相信佢嘅谎言啦。而撒谎者失去咗诚实、正直嘅美好品格嘅时候，佢亦都就系以最快嘅速度滑向道德沦丧嘅深渊，再点样圆谎都无济于事啦。故事：周幽王烽火戏诸侯。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撒谎亡国嘅历史故事，即是在公元前781年，周幽王继位，是个荒淫无道的昏君。他不思挽救周朝于危亡，奋发图强，反而重用佞臣谷石父，盘剥百姓，激化了阶级矛盾，又对外攻伐西戎而大败。这个时候有个大臣名褒向劝谏幽王，周幽王非但不听，反而将褒向关押起来。褒族人千方百计要将褒向救出来，他们在褒城里面找到一位此性的女子，教其唱歌跳舞，并且将她打扮起来，起名为褒姒，献于幽王，替褒向赎罪。周幽王见到褒姒，惊为天人，非常喜爱，马上立佢为妃，同时亦都将褒向释放咗。幽王自得褒姒以后，十分宠幸佢。褒姒虽然生得艳如桃李，却冷若冰霜，自进宫以来从来冇笑过一次。幽王为了博得褒姒的开心一笑，不惜想尽一切办法，可是褒姒终日不笑。周幽王为了博得美人一笑，不惜点燃烽火台，愚弄来自各地勤王的紧急救兵，一时间狼烟四起，烽火冲天，各地诸侯一见警报，以为犬戎打过来了，果然带领本部兵马急速赶来救驾。到了骊山脚下，连一个犬戎兵的影都没有，只是听到山上一阵阵奏乐和唱歌的声音。一看是周幽王和褒姒高坐台上饮酒作乐。周幽王派人同佢哋讲：辛苦大家啦，呢度冇咩事，不过系大王同埋王妃放烟火取乐，诸侯们此之被戏弄，怀怨而回。褒姒见千军万马召之即来，挥之即去，如同儿戏一般，觉得十分之好玩，忍唔住嫣然一笑。周幽王为此数次戏弄诸侯们，诸侯们渐渐亦都再唔过嚟啦。后来犬戎入侵，周幽王再度点起烽火台，诸侯以为周幽王又喺度戏弄佢哋，都唔肯派兵前来救援。最后周幽王被杀，西周灭亡。一个谎言竟然令一个国家走上灭亡之途，杀伤力之大，不可不慎啊。在佛陀三十二相当中，有一相称为广场舌，即佛舌广场，出口能覆面之法制。这个是因为佛陀在过去生生世世不妄语，所讲的说话都是真实语、如实语，才感得如此圆满的果报。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效法佛陀，多说外语，多说实话。 不说谎话，让人间充满真挚同埋欢喜，亦都为自己种下上好圆满嘅恩怨。故事《心中的陋室》，唐朝诗人刘禹锡曾经喺佢写嘅《陋室铭》讲：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。可见心外世界嘅大小并唔重要，重要嘅系内心嘅世界，以及个人嘅品德修养。语云：心中有事天地小，心中无事一床宽。又云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少一事不如无事。因此，一个胸襟宽阔、心地正直嘅人，纵居陋室或陋巷，亦能转景，将陋室变成三千大千世界，过得非常快乐自在。如颜回一单食一瓢饮，在陋巷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盖以家财万贯，日食三餐，广厦千间，夜眠六尺。因此只要安贫乐道，就能够知足常乐。而这个就是孔颜之乐。一个常常说谎的人，常常担心所讲的谎言被拆穿，即使住在华丽的高楼大厦，不能去除心中的烦恼忧虑牵挂，内心有好多事。如一念贪心而说谎，就如同房子有漏洞，会引发其他的恶念进入心中，如此也不能过得称心如意。所以修身的目的就是要令我们的内心真诚而无漏洞啊。故事《猎人与兔子》。曾经有一个人去爬山，在半路上见到一只兔仔从他面前往东边跑过去，不久后面追来一位猎人，询问登山者：兔仔往哪个方向逃走啊？这位登山者发起慈悲心，为了救这只兔仔，只好说谎。他跟猎人说：兔仔往西边逃逸。如此的说谎称为开源，在佛法是允许的，因为登山者的说谎总共救了三个众生。首先，猎人不造杀业，兔子不致被杀，登山者亦不致成为杀兔子的共犯。由上述故事可以知道，为利益一切众生，善意的谎言是被允许的，而且还应该鼓励，否则反而是造业啊。故事《善意的谎言》。另外还有一个故事，就是有一个人，他的父亲得到肺癌，他们家里面的人不想被父亲知道他得到癌症，造成心理障碍，所以当医生开诊断证明给他们的时候，家族就开了一个会议，认为应该给父亲过一个很安详快乐的晚年，不希望他在医院里面受折磨。所以家人就将这个癌字用涂改液涂掉，改成发炎的炎，再拎去影印之后先至俾父亲睇，并且话： 爸爸，你系一般嘅肺炎，我哋翻屋企疗养，每日食下药，打下针，病就可以好啦。 经过咗两三年，佢父亲亦都确实过得好快乐。子女知道父亲嘅病已经相当严重，但系唔愿意俾父亲喺医院里面做好多嘅化学治疗，或者痛苦的医学试验， 而他父亲确实在这两三年当中自以为没病，日子也都过得很惬意。有一年过年之前，因为精神不错，他就自己跑去看医生，因为家人没有陪同，医生不明就里，就跟他说你已经癌症末期了。而这个父亲知道之后心情大受影响，没隔几个月就往生了。所以我们要明白，当有一些隐私不能够被对方或者病人知道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替他保密，不要令他知道。尤其是这个病情为人子女的，如果知道亲戚朋友当中没办法接受这种不幸事实的打击，我们一定要替他保密，不要被他知道，以免造成他心理上的障碍，这个就是善意的谎言。此外，我们看到其他人或者听到其他人有痛苦的隐私，我们更加不应该四处宣扬，这个是非常之不要得，而且好损阴德的一件事情。由上述的几则故事，正好验证了佛家所讲的万法唯心造，一切法由心想生的道理。只要我们不要将病痛摆在心上面，而时时刻刻以利益众生、服务众生为念，放低一切的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则心中不会因稍许不如意的事情就耿耿于怀，或者因小小的事情就发脾气闹人，能够经常保持微笑，并且原谅别人的过失，如此身心愉快，自然百病不侵，一切事情自然就能够迎刃而解了。